郵發書咧就即係一張咧就得25節，25節裏邊咧就係分成一個、兩個、三個、四個段落。咁第一、第二節咧係一個問候語啦，問候方面嘅內容啦。咁第三節咧去到第16節咧。就是警告錯謬的教導的危險，引人錯誤的那些是一個很危險的東西。所以有時候我們看東西呢，看這些所謂讀經資料啊，聖經有關信仰的東西，我們都要留意一下究竟這資料是否正確呢，我們應該去所謂尋求。跟住17去到23節咧，就提醒要忠實於中途所傳嘅信仰。中初期教會嘅中途所傳俾我哋嘅信仰咧，如果今日嚟講就係教會傳遞俾我哋嘅信仰，聖經所教導嘅信仰。咁然後24、25節咧就係結束語嚟嘅，就係呢封書信嘅結束語啦。咁開始我就話之前即係講八後第三章嘅時候咧，就提過啦。咁郵達書咧係又係托借呢個郵達嘅名咧嚟到寫嘅。咁郵達係水咧，記唔記得啊？ 十二門徒之一啦。 呢度講咧就話係由雅各伯嘅兄弟。咁其實喺首先好像其中馬豆福音呢就是講過啲人話耶穌係邊個啊，係咪豆木佬個仔囉，係咪咁啊，佢個兄即係當然有一次佢媽媽去搵佢，佢你個媽媽搵你喎，咁係咪嗰段啊，唔知咪兩段之中佢話佢咪係咩雅各伯啊，佢的兄弟不是雅各伯啊、猶大啊，乜呢咁啊，就是那個裏面的其中一個人物啦。咁咧就 德國嘅猶大堂就係呢個 嚇 聖約翰主所， 係啦，德國猶大堂啊。我哋讀咗先啦，我哋平時咧都冇機會嚟曬裏邊，冇機會聽呢篇聖經嘅。咁我哋讀一次啦，最得閒同啲新人聽一次。Matthew， 耶穌基督的仆人雅各伯的兄弟猶大，致書給天主父內蒙愛，為耶穌基督而保存蒙召者，願仁慈平安愛情豐富地賜予你們。親愛的，我早已切望給你們寫信，討論我們共享的救恩。但現在不得不給你們寫信，勸勉你們應奮鬥，維護從前一次而永遠傳與聖徒的信仰，因為有些早已被註定要受這審判的人潛入你們中間，他們是邪惡的人，竟把我們天主的恩寵變為放縱情慾的機會，並否認我們獨一的主宰和主耶穌基督。雖然你們一次而永遠知道這一切，但我仍願提醒你們，主固然由埃及地救出了百姓，隨後卻把那些不信的人消滅了。至於那些沒有保持自己尊位而離棄自己居所的天使，主也用永遠的鎖鏈把他們拘留在幽暗中，以等候那偉大的日子審判。同樣索多瑪及哈摩勒及其附近的城市，因為也和他們一樣恥意行人，隨從逆性的慾欲，至今受著永火的刑罰作為尷尬。可是這些作夢的人照樣沾污肉身，拒絕主權者，涉足眾尊榮者。當總領天使尼厄爾為了梅瑟的屍體和魔鬼激烈爭辯時，尚且不敢以侮辱的言辭下判決，而只說願主斥責你，這些人卻不然， 凡他们所不明白的事就是俗，而他们 按本性所体验的事，却像无理性的畜生一样，就在这事上败坏自己。这些人是有祸的，因为他们走了该隐的路，为逃离而自陷于巴郎的诡计，并因科勒克一样的叛逆而自取灭亡。这些人是你们爱宴上的污点，他们同人宴乐毫无廉耻，只顾自肥。他们像无水的浮云，随风飘荡，又像晚秋不结果实，死了又死。该连根拔出来的树木，像海里的路途，四下飞溅他们无耻的白沫，又像出轨的行星，为他们所存留的乃是直到永远的黑暗幽冥。针对这些人，亚当后第七代圣祖哈洛克也曾预言说：看，主带着他千万的圣者降来，要审判众人，指证一切恶人所行的一切恶事，和邪僻的人所说的一切亵渎他的言语。这些人好出怨言，不满命运，按照自己的私欲行事，他们的口好说大话，为了利益而奉承他人。但是你们亲爱的，你们要记得我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中途所预言过的话，他们曾向你们说过，到末期必有一些好嘲弄人的人，按照他们个人邪恶的私欲行事，这就是那些好分党分派属于血肉没有圣神的人。可是你们亲爱的，你们要把自己建筑在你们至圣的信德上，在圣神内祈祷，这样保存你们自己常在天主的爱内，期望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仁慈入于永生。对那些怀疑不信的人，你们要说服；对另一些人，你们要拯救，把他们从火里拉出来；但对另一些人，你们固要怜悯，可是应存戒惧心，戒惧的心，甚至连他们肉身所沾污了的内衣也要憎恶。愿那能保护你们不失足，并能叫你们无瑕地在宽裕中立在他光荣面前的唯一的天主，我们的救主，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获享光荣、尊威、主权和能力，于万世之前、现在、至于无穷之世。阿门。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地方觉得特别有需要详细解释的。咁我咧就覺得，即係呢一位個思想咧，同正話八後咧個內容相差無幾嘅啫。咁八後攞咗佢啲思想嚟到講。咁我想講嘅咧就係呢個書信大概係寫喺公元一百年，大概寫公元一百年，喺八前八後之前嘅，所以八後先至會攞到佢嘅資料。然後咧喺24節嗰度咧。我想讲一讲咧，就系愿嗰啲保护你哋唔失足喺上面廿四，唔系对唔住，系23节，23吓。对嗰啲怀疑唔信嘅人，你哋要说服。咁即系我哋讲下犹达书用犹达啦吓，犹达咧就叫当时嘅信友咧對那些有懷疑的人呢，要用方法呢去說服他，解釋給他聽。對另一些人呢，你們要拯救，將他們由火裡面拉出來。對另一些人呢，就是可能就是那些就是說行為有偏差的人，不過呢不至於呢去講一些錯誤的謀論那些人啊。但對另一些人呢，你們固然要憐憫，可是應存戒懼之心，就是這類人，就是什麼講謀論的人，講錯誤道理的人呢，覺得他們真的可憐啊，他們現在雖然你可憐，即是覺得他們可憐，因為他們失足，可能即是遠離天主的道， 但是不要因为这个可怜而跟他们在一起、啊、所以呢要存有戒惧醒觉，不要、踏足落在他们 的圈子里面。而他说甚至连他们肉身所沾污的内衣都憎恶、啊、所以、即是说他们所做的事所说的事即是应该避免，你最多是觉得他有一种、怜悯的心好难。咁呢度咧就係即係分開唔同類別嘅人啦。 咁我再問一問你，對唔住，嗰個咩對一啲拯救邊啲人啊？ 仲話拯救啲人咧，佢係生活表現咧係做得唔好嘅，但不至於係將嗰啲道理咧去歪曲講俾人哋聽嘅，只不過自己信仰唔係好穩定啊，有時會所謂做得唔啱，做錯咗啊啊。甚至可能咧就咁啊喺生活裏邊咧冇留意到自己嘅信仰嘅表現啊咁樣，咁呢啲人咧就要幫佢哋啦，鼓勵佢哋啦。咁佢上前面所講嘅咧，就有啲地方就係、都同樣係用翻舊約嘅聖經咧嚟到去指證。他們所想的或者所相信的是錯誤的，因為舊約聖經裡面很清楚地說給即寫出來說給由以色列人聽、啊、天主其實是點的、啊、來到證明、即是給他們知道天主所說過的事所做的事一定會出現的。那在第五節裡面呢，他说你们一次而永远知道这一切，但是我仍然提醒你们、啊、主固然由埃及拯救了他的百姓，但是随后呢由这些但是又将这些不信的人消灭了。那、啊、我们在舞蹈班里面呢其实呢就没有读这一堆 的内容的这一段的内容的。那其实呢就在户籍记里面的记载呢十四章，如果有興趣看看究竟哪些人被消滅呢，户籍記十四章26節，26至35，那個標題是人民遭受懲罰、啊、就是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一直都得到上主的眷顧，他們抱怨過很多次的了，即也都甚至擺金牛了，違背、最初他們的承諾，上主一直都寬恕他們了。但是有一班人呢最後尾呢因為他們不信呢、啊、信德的問題呢就受到懲罰了。咁啊26至35節呢啱先一個段落呢多問你幫你讀。 幾多節你 嘅26至35。 上主吩咐梅瑟和阿郎說，這個邪惡的會眾抱怨我們要到幾時，以色列子民抱怨我的话我都听见了，你对他们说，我以我的生命起誓，上主的断语，我必照你们在我耳中所说的话对待你们。你们中凡20岁以上登过记的，凡抱怨过我的，都要倒闭在这旷野中，你们决不得进入我誓许给你们居住的地方。只有耶夫乃的儿子加勒布和龙的儿子约苏亚除外。至于你们的幼童，你们曾说他们要当战利品的，我要领他们进去，使他们享受你们所轻视的地方。至于你们，你们必倒闭在这旷野中，你们的子女要在旷野漂流40年，受你们背信之罚，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中烂尽。你们侦探那地方的日子共计40天，一天算一年， 你们应受40年的罪罚，叫你们知道我放弃你们是什么一回事。我上主既说了，也必对这罪责反抗我的邪恶会众这样做。在这旷野，他们都要灭绝，在这里都要死尽。 嗱，我以呢一段嘅记载里边咧，我哋知道就系话，唔系所有嘅人都进入可以进入地，因为就系因为佢哋无信嘅缘故。咁大家知唔知梅瑟有冇进入地啊？ 冇， 系啦，梅瑟都可以望到地啫，都望唔到地。啊，因为梅瑟系怀疑嘅，啊，所以信得好重要。 有好唔抵，少少怀疑都得。 我 話抵 唔 抵喎？衰咗 未啊，林美卿？你係咪懷疑就係佢敲嗰個石，跟住敲兩下先至出水，就係嗰度懷疑啊？ 佢係去福地嗰個問題，唔係敲個石嘅問題。 啊！佢懷疑去唔到福地。 佢懷疑究竟即係有冇福地？ 有冇啊？ 包著。啊 ，OK， 嗱，我唔直接。解咧，你哋有冇嘢要問下？即係話咁讀完，咁我哋最啱你讀過一次啦。冇嘢係嘛？咁冇嘢咧，就我哋將來有機會先再。